waiter, OK, 那这就变成服 务 员 了。服 务 员 了，对。 竹杖芒鞋。 I can't believe how lucky I am. I am, 这个就是 I am, 要稍微嘴巴再大一点点 ，OK, 就完美了。 好，这次呢，因为都是短句，大家的表现还可以，可圈可点哈。这是 some good work. Well done. 做了些不像模像样的，交了些像模像样的作业哈。 嗯哼， 那接下来这个长句呢，就有待大家去考验考验了哈。大家勤于练习，希望下周交上更完美的作业。下周可真是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啊！好，感谢亨亨老师的精彩教导，感谢同学们的认真练习，我们下次课堂再见，拜拜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剧场。 Coming up next is Theatre Works International.